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怎么缺德了？ 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啊， 你断脊柱，把脊柱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什么脊柱啊？ 脊柱和脊梁骨啊。 脊柱就是脊梁骨啊。 废话，腋下那是嘎吱窝。 谁问你这个了 啊？你咱明白吗？ 你明白什么呀？这断脊柱啊，是孟子的母亲看孟子不好好学习，把这个织布机上的脊柱隔断了。 孟母的事儿， 哎，用以启发孟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半途而废。 哎呦，还把织布机给弄坏了，像他们家趁是怎么的？ 这 不能学他呀，咱们能砸缝纫机吗？能那么干吗？ 谁让你砸缝纫机了？ 不学不学， 是学孟母。 我不学孟母。 那咱们学岳母 啊。学岳母行。 哎，这红行啊。 啊，不就是丈母娘吗？ 哎，还娘家妈呢。 孩子他姥姥啊。 谁？岳母是岳飞的母亲。 岳飞的 啊。岳飞出征 啊。 岳母赐字。 哦，岳母赐字。 哎，这个知道了。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刺了八个大字。 哎，八个字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好，岳飞这后脊梁成语录板了。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四个字，精忠报国。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哦， 说明岳、 嗯、 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哦， 这小孩的好比树木，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怎么还灌水？ 哎， 咱们这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怎么不能灌水？ 都十四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你瞧这点起意思， 您说就这么说，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没法说得通。 没办法吧？随着他们打孩子， 那就打吧，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瞧瞧，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打好了， 给打跑了。 打跑了， 七天七夜没回家。 怎么样？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找吧，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瞧瞧， 推着自行车，就转悠。夜里都十一点半了， 半夜了，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呵， 怕孩子出事啊。 是啊，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还得喊 英儿，英儿， 冰棍儿啊。 哎，你捣什么乱呀、啊、你？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儿？人家这是这么个心肠，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看看， 那那你喊吧， 冰棍儿！你看我乱了吗？这你 还是冰棍儿吧？ 就这么喊着喊着，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干嘛呀？ 从这儿有奶油的吗？ 还是卖冰棍儿的吧？ 大娘，您糊涂了，谁三更半夜这卖冰棍儿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儿， 没有冰棍 儿。哦，没冰棍儿 啊！ 来两块雪糕吧。 哎，认准了卖冰棍儿的了。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大娘说话了， 说什么了？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儿，都在那边住着呢。 他们住哪儿啊？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公馆， 我就得赶紧过去看看吧。 啊， 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一排两层 简易楼房， 洋灰馆子。 那怎么叫公馆呢？ 公家的馆子，公馆。 还真会起名。哎， 我叫他赶紧把车推那儿了。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棒就找。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他住哪儿啊？ 二层三单元。 还单元呢。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叫吧， 孩子淘气。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丁棍儿，丁棍儿，你给我，你喝。 怎么了？ 你给我出来。怎么回事你？丁棍儿， 这是抹什么呢？ 这味儿可不对啊。 什么味儿啊？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这孩子胡扔， 赶紧出来了。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五六个小英雄来。 还英雄啊。 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哦，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一毛钱。